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抱九小船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吴真把大腿一拍，刘先生说话，我太相信了，咱们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。不过吴真又愣了。先生，我上哪里去找这个朱元璋？我听说当年袁达子火焚陆庄，把他们哥几个给冲散了，是死是活我还不清楚，我哪去找去呢？我梁佛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、俩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是有机会相遇的。老英雄，你就在家里头等着，以贫道估计，在8月中旬左右，哎，你不用找他，你们就能见着，是吗？那么先生，我上哪儿找去呢？难道他能到我家来吗？不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。刘伯温就把很机密的事情告诉了吴真，说据我所知，袁达子另有阴谋诡计，8月15什么夺状元，假功名假富�贵，暗里设下10条绝户计，我想那朱元璋闻讯之后必然前来夺状元，不来则可，一来非中了牢笼诡计。元人想着把这些人一网打尽，不过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不但不能打尽，相反把事情还弄糟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肯定跟朱元璋你们能见着，最好老英雄你注点意，在8月15左右，你围着卢沟桥和京城你常转悠，就许跟他们能见着。两个人整整的谈了3天，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估计到了，最后刘伯温起身告辞，吴真恋恋不舍把刘先生送走，两个人约会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。刘伯温走了咱不说，单说吴真呢、自从见着刘伯温之后，自个儿越想刘伯温说的越对，哎呀，连个饭也吃不下去，觉也睡不熟啊，心里说话，什么时候能到8月15呢？哪一天能跟朱元璋见着面呢？即使见不着朱元璋，跟乱石山的弟兄能接接头也是好事儿。这一天老头把小毛驴牵出来了，他这头毛驴给送了个外号，叫千里追风特，特就是特别的特，真要催动起来比战马还快，经过自己10几年的训练，和这小毛驴刷洗印溜的膘满肉肥，非常通人性，只要主人叫他干什么不用费劲儿，所以老头对这小毛驴十分喜爱，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提着它。到了8月15的早晨，吴珍换好了衣服，带好了自己家传的宝贝叫秋风落叶扫，一口小宝剑，把宝剑带到腰里，外头穿上又肥又大的袍子，骑上千里追风特，到卢沟桥一带前去观察，一时之间找乱石山的弟兄。他顺着这条河的河岸走来走去，心里在琢磨着，哎，你说多巧，没有一个时辰，他突然听见卢沟桥的桥头炮号连天，喊杀动地，老头就一惊，暗自想到刘伯温先生真有两下子啊，真是料事如神呐、啊！心里高兴，双脚点蹬，小驴顺着河边赶奔卢沟桥。哪成想到了桥头的边上，遇上袁达子巡逻兵了。四位早就戒了严了，有一伙援兵迈大步来到近前，把老头给拦住， 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再往前来开弓放箭。 吴真是久经大敌的人，能把他们看在眼里头吗？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。老英雄把脖子抻多长，捂着个耳朵假装听不清楚，啊啊，你们说什么？ 让你站住。 说站住，吴真的小驴照样往前来，已经到了援兵的对面了。其中有个当兵的火气挺壮，迈步过来把手就举起来，他老家伙喊了半天你什么也没听见，我打死你。要对吴真行其无礼，老头心中大大的不悦，把身子往旁边一闪，哎哎，当兵的，你这人也太不像话了，这条道是官道，怎么就不许走呢？啊，就不许走，你也得把话说清楚，干什么凝眉瞪眼举手要打人呢？你低头看一看，我多大岁数了？有道是70不打80不骂呀，你们难道说家里就没老人吗？你是石头缝里搬出来的吗？真是个畜生，爷爷，你还敢骂人，打他打他。援兵往上一闯，吴真实在摁不住心中的怒火了，双腿一飘，奔儿在铃声蹦起来了。一看一个当兵的一拳奔自己面门打来，吴真一甩脸往旁边一上，不提嗖就是一腿，这一脚叫百连腿，正蹬在这个当兵的鹰面骨上，耳轮中就听咔哇一声，把鹰面骨给蹬折了，把那位给疼的哎哎扑通就坐到地下了。他坐地下了，紧跟着身边这些当兵的可倒了霉了，哎呦扑通哭的，哎呦哎呦，就倒下了一片。有些当兵的有心眼儿的，这么一看，哟，哥哥兄弟惹不起啊，你别看他是个老头，这家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干脆咱报告去得了。转身就跑，给鱼皮果的殿下阿林铁豹花送信。这个铁豹花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，他认为这些举子一个也跑不了了，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在元顺帝的面前夺下首功，那有多好啊！哎， 正这时候当兵的到了马前，把这个经过向他一说，阿林铁豹华就一愣，此人现在何处？就在桥边这家太烈哟，来了，你看来了。正说着话，就见援兵往左右一闪，小毛驴出现了。同被猿猴骑到毛驴上，乐乐呵呵的，清风吹着他的胡须，哎，真跟个土鳖成精一样。小毛驴到了阿林铁豹花的马前，猿玉吴真把毛驴带住，回过头来看了看天下的举子，又看看阿林铁豹花。天下各位英雄，不要担惊，不要害怕，大家干什么愁眉苦脸的啊？有那么一句话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生而何欢，死又何惧，死怕什么呢？慢说大家还死不了，今天让我这老头赶上了啊！我先跟这当官的说几句啊，诸位料等片刻。天下举子一看，这老头是干什么的？不认识，连四爷朱元璋在人群里面也看着真切，朱元璋也不认识。大家请着兵着把战马全带住，一字拍开，在卢沟桥下看着吴真想干什么。单说同辈猿猴，那老头经验多丰富，姜是老的辣，在这个大阵势面前毫不畏惧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阿林铁豹花，我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铁豹花把大脸蛋子一甩，二目放光，上下仔细打量吴真。老头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难道你混腻歪了不成？也要死到本殿下的锤下？你吵吵什么？有话慢慢说吧，啊！对，我是活腻歪了，不过我得死在你后头。我说小子，你要听老朽的良言相劝，传一支令箭，把道路闪开，让赶考的举子们通过卢沟桥，咱们一切都罢休。要不听老头的良言相劝，你仗着你人高马大，力猛锤沉，仗着你手下有当兵的，哈哈哈，你可错打了算盘了。今天我就打发你找你太姥姥去。这阿林铁豹花也精通汉语，仔细的回味回味，这话骂人可够狠的啊！找我太姥姥去，那意思叫我死呗。不用问，对面这个老者也是国家的反叛，要不就他不敢在我面前说这种大话。老头儿，你真活腻歪了，哪里走？把掌中一对人面赤铜锤抡起来，使了个流星赶月，奔吴真是顶门便砸。再看同辈猿猴，轻轻的一点灯，小刘往旁边一闪，双锤走空。铁豹花又使了一招， 叫拦腰锁玉带，大锤一翻个，奔吴真的腰部便砸。嘿，挨着呜，真是力猛锤沉呐、啊！吴真乐呵呵的，把小驴一拨，唰一转圈又躲过去了。哎呦，把个铁爆花气的，是干使劲儿打不着，时间不大，累的是通身是汗。橘子们也乐了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都是练武的。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现在就发现对面的小老头，那是武林高手，世外的高人呢、啊。那肯定是有两下子。跟这么大的铁爆花伸手，如同老叟戏婴儿一般。同辈猿猴知道时间拖长了没有好处。老英雄第三次说话，我说铁爆花呀，我早认识你，刚才我跟你说话那是闹着玩儿。我说你要明白事情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老朽不跟你一样的见识，你把橘子们放过去咱算完事儿。若不听良言相劝，你来看。说着话，他双腿一飘，从驴上跳下，小驴闪到不碍事的地方。吴真唰把长大的衣服甩掉，伸手在腰里一摁崩簧，嘎嘣，来来来来来，就拽出这口宝刃《秋风乐夜扫》。哎呦，这口宝剑别看尺寸不长，光滑夺目，是冷气逼人。据说这把剑是列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，说欧冶子铸剑在这一生之中铸了十几口，最出名的是五口宝剑，叫大型三小型二。大型呢就是尺寸长的，一共是三口，小号的两口。据说这大型三头一把宝剑叫巨阙，二把宝剑叫湛卢，第三把宝剑叫紫电，这叫大型三。小号的两口，头一个就是吴真使的这把秋风落叶扫，还有一把尺寸最短的叫鱼肠。这都是稀世的珍宝，在武器之中了不起的东西，那钢口是最好不过。特别是这把秋风落叶扫，吹毛利刃，雪铁如泥啊，手指头那么粗的铁条拿过来对准了剑锋，啊，蹭蹭蹭蹭蹭，像旋萝卜一样那么快。这把宝剑快到什么程度？要搁在脸上，离着有一巴掌远，那汗毛刷刷自己都往下掉。要不怎么叫吹毛利刃，雪铁如泥呢？同北猿猴把宝剑的手中一招，唰，使了个仙人指路。那么铁爆花呢？一看对面这个老者突然变了，哎呦，跟刚才那小老头不一样，这把宝剑怎么这么亮？他也大吃了一惊啊，心里说话：哎，这个老头会变。这宝剑可太亮了，一定是个世外的高人。哎，他挺明白，那就躲开得了。不，二林铁爆花大权在握，可能拿这当回事儿。再者一说，当着天下的举子， 还要显出来怕见老头，那不丢人吗？想着呢，他把眼一瞪，不横装横是不冲装冲，双锤往一起一碰，老头儿，来来来，你给我分个输赢胜败，你招锤。这个铁豹花觉着自己是不含糊，年纪也轻，力气也大，锤也沉，马也快，但是分跟谁比呀、啊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在同辈猿猴的面前就显出他不行来了。尽管的力大锤沉，但在武术精华方面他差的太多了。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，大战在三尺河左右。同辈猿猴老头吴真啊，心里一琢磨，不行，今天是力在速战啊，如果时间耽误的长了，就许出点变化，一旦援兵在城里头追出来，天下举子十分不利。想到这，就使出近手的招数。他抬头一看，铁豹花的大锤以上是下，呜，楼头灌顶砸下来了。再看吴真身子唰往旁边一闪，正好中到铁豹花身形的左侧，他双锤就砸空了。由于他使的劲儿太大，身子往前一摘呗，好像没在马上掉下去。吴真就抓紧这个机会，脚尖点地的身子蹭往空中一纵。为什么要纵呢？因为他个儿小，像猴似的，要不怎么叫同辈猿猴呢？想砍铁豹花够不着，必须得蹦起来。由于他轻功练得十分是炉火纯青，练得好，这一蹦就悬起了有七八尺高，单臂抡剑，就见秋风落叶扫一道寒光，扑奔铁豹花这脖子就来了。老头嘴里还喊了一声：“铁豹花，你给我在这儿！”唰，这宝剑就下来了。铁豹花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这小子知道不好，把眼一闭，牙一咬，哎呀，不行！耳轮中就听着，这宝剑的劲儿也太大点儿。这一宝剑下去，连人头带锤头带马头这仨脑袋的一剑全给烧下去了。要不怎么叫一剑削三手呢？仨脑袋，铁豹花的尸身栽于马下，援兵就一阵大乱，可了不得，殿下阵亡了。这老头太厉害，有些军兵四散奔逃，有些当兵的还不服劲儿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打算把老头给围起来。吴真一看这个时候不露两下是不行了，他双脚落地，把眼一瞪，用手指着这些援兵：“不要猖狂撒野，毛家到了。”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